第一堂 色无限， 色无限知识。 个人意见节目《广东广西》现在开始。 知识领域。 星期一啊，咁啊，马鼎盛先就主持。今日咧嘉宾咧就刘兰昌博士， 系 咁啊，我哋咧就喺电话同佢讲噶啦。咁啊，题目咧就系西安兵变， 系 改咗兵变， 系 咁啊，联合红军咧嘅割据西北， 系 咁啊，我哋每年咧。 一定讲 马生， 一定讲， 我哋一定讲呢个题目嘅， 一定讲。 咁啊，何以今年又特别要讲咧？這个咧一定有特别原因咧。 首先咧，点解年年都讲咧？就因为呢个问题啊，相当大嘅问题。 系 本来咧，民国初年咧叫做， 系 因为都系初年，未 都系初年 未到抗战、民国初年呢二十几年咧。兵变啊，事变啊，层出不穷。 系 啊，即系个性质咧，西安事变就好特别。呢、這个之前咧，你话孙中山反袁世凯又好，你话呢、這个直奉战争又好，你话张勋呢个 伏 辟又好， 段祺瑞， 唉。 问题又好， 你话后尾孙中山号称北伐去、去打，蒋介石做总司令又好，到西安事变兵变之前冇几耐，两广事变又好， 有试过系 事变又好， 系 呢啲太多啦。嗰啲嘅性质咧就系、是、地方军阀反中央， 系。 即系我哋而家唔讲是非曲折啊，唔讲边个啱边个唔啱，只系讲个事实。 系 事实就系地方军阀反中央。 系， 但系呢个西安兵变咧，有一个最独特之处咧，就系、是、佢居然系联合共军、联合中共嚟到反中央，呢个系特色嚟嘅。咁我哋年年都讲，今年个特别之处咧，就只系讲有关西安兵变嘅两个问题。 边两个？ 第一，西安兵变目的系乜嘢？ 在何？ 目的系乜嘢？ 嗯。 第二，佢嘅客观嘅后果系乜嘢？就呢两样啫。因为时间无多，三节其实好快就过嘅啫。 系。 嗱，个人意见吓。首先呢、這个。兵变咧，系同红军无关， 完全无关。 同又唔好讲完全，即系基本啊！我哋讲个大， 基本无关。 因为一件事有好多嘅侧面噶嘛，但系我哋讲主要嘅东西。佢系东北军张学良，西北军杨虎城，佢哋两个夹手，本来系。叫做中央军嘅属下嘅一支地方部队，但系佢实行兵变个目的咧，我个人认为系为咗割据，为咗割据，系一种军阀割据嘅行动， 系 啊，佢特别之处咧就不但系张扬，张扬捉咗当时嘅国家嘅领导人。 蒋介石， 同埋一班中央嘅军政大员，之后先至溜红军一齐。佢嘅目的系乜嘢咧？目的系割据。当时系成立咗一个西北军事委员会。西北军事委员会仲成立咗一个西北呢个叫做联合政府。 當然是失敗啦，但是他的目的是在這裡。 嗯。 啊。雙事變的過程我們講了很多次，不講過程了。 嗯。 只是講為什麼我說他的動機是割據呢，他事出有因的。就由於呢紅軍長征啦，長征最後去到陝北啦， 嗯 啊，這一陣我們都要講清楚，跟官方的宣傳是不同的， 跟現在大陸的宣傳是不同的， 很快脆香港官方都不同的了，因為歷史教科書一定要跟中央 要跟中 央、 啊，那我們現在是，就事論事，叫做學術自由的一部分， 歷史是不能夠篡改的， 歷史它本身 是科學來的嘛，是學術來的嘛，啊，1935年冬天這個紅軍的一部分，就到了陝北了，到了陝北進入了，原來陝北都有紅軍，啊，都有紅軍，啊，我們談一會找劉蘭昌一起談，陝北都有红军，但是那阵时呢，不是官方所宣传的，就长征胜利了， 嗯 啊，达到一个新的大本营， 嗯， 不是。当时你要搞清楚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彭德怀所领导的所谓中央红军，他的番号啊， 都是用紧 他。用緊一個很特別的詞，是大家很少聽到的，因為那個集體遺忘，叫做中國工農紅軍閃金支隊。 是啊， 支隊， 支隊， 是啦，支隊在這個軍隊的等級裡面是什麼呢？是這個軍以下、師以下，一般講旅，那個單位就叫做支隊。那時毛澤東、彭德懷、周恩來手裏面得幾千兵，得幾千兵，所以他是四面包圍的，不但是張學良跟他打緊，楊夫成跟他打緊，中央軍尾隨，即是追擊紅軍長征那些中央軍又跟著來，所以呢那個形勢啊，是非常之險惡的。咁紅軍嗰度唔理佢，就只係講張學良、楊虎城點解下決心要反對中央，要兵變，就因為蔣介石中央政府，你哋係守住陝西嘅。而家有共軍入陝西，你哋要剿共。你哋要剿共，呢个任务嚟嘅，咁，当然佢哋都有做，但系咧系双十二事变嘅前夕啊，蒋介石亲临到西安，就系，要开嗰个军事会议，决定决战，要一举完全彻底消灭共军。 我啊， 系啦，咁咧，张扬咧就唔同意。其实他不同意的呢，第一他不想打，因为他觉得如果我打的话呢，我损失了，然后两败俱伤，你老蒋入来，啊，这个第一。第二呢，我这头打那头中央军已经入陕，那就主张不打。蒋介石说好啦，啊，既然你们有诸多理由不打，我都忍你们，你哋唔好打，我嚟打。但系咧，我嚟打，打完之后咧，你哋就要唔能够留喺陕北噶啦，唔能够留喺陕西省。吓，呢个杨虎城嘅西北军咧要调去安徽。张学良嘅东北军要调去福建。啊，咁一下咧，首先杨虎城系一个地方军阀嚟嘅，咁多年佢都喺陕西经营，你一下将佢连根拔起，佢就成為一個無水之源啊，無源之水啊，即係好似張學良咁喺東北嚟到西北，其實佢係客軍嚟噶，佢又冇食冇住，完全係仰仗呢個中央俾錢佢同埋地方 籌款。咁而家再將佢扯幾千里扯去福建， 咁啊更加結。 佢知道嘅前途係乜嘢㗎啦，所以即係呢兩樣咧，使到佢下決心要兵變。 嗯， 兵變嘅目的咧，名義上就話叫逼蔣抗日。 嗯， 其實咧就要成立呢個地方政府，就是、軍事割據。 哦， 系啦， 好， 就系、是、呢个就系目的。 咁刘博士喺度啦， 系你好， hello 博士，咁你觉得阿马生呢个分析点嘅咧？ 当时咧就成个呢、這个局势咧就相当于复杂嘅。喺、地方割据嘅事情，马生讲呢全部都系事实。咁啊，仲有个大背景咧，就系、是、日本人侵打到过嚟啦嘛， 打到过嚟。 是啊，侵略咗中国啊嘛，呢、这个大背景咧又唔有忽视嘅，所以成个事件咧可能其中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，即系马生讲嘅呢个。咁、但系咧你张学良嗱，佢始终佢东北军佢成个东三省冇咗啦嘛，咁佢又相当部分又想打回老家去嘛，咁呢个又系一个好重要原因，即系睇呢个历史事实咧，可能就真系要综合各方面嚟睇咯。咁、但係某嘅呢一点呢，你特别係西北军东北军咁帮中央军，咁呢个矛盾呢就一定係存在啦。咁当时呢中国呢就喺个封建割据呀，咁当时就边个有枪边个有势力就边个有地头，边个有地盘，咁边个就可以发财。整个世界就係咁。 咁刚才马生讲嗰个呢就同而家咧嗰个中央嘅定调有啲唔同啊！ 嗱，中央就话佢系抗日 ，逼佢抗日喎。 话蒋介石唔抗日，所以佢要兵变逼佢抗日。 系 啊，咁我哋点解认为呢个唔系主要嘅原因咧？咁你可以分开嚟讲。首先讲张学良，张学良系一个抗日嘅将领咧，定系唔抗日嘅将领？ 系 睇佢嘅历史，即系东三省。即係喪失咗張學良不戰而走，我哋每年十二月都會講一講噶啦，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。嗰、那個不抵抗咧，唔關蔣介石事，係佢嘅事。咁啊，九一八撤入咗關內以後咧，起碼有幾次大嘅行動係蔣介石即係、就是、用中央嘅名義叫佢抗日嘅。都唔话打翻东北去啦，只不过系日本仔继续南侵，叫你呢支东北军去抗日啫。佢拒绝呢、這个历史记载嘅、你如果话佢系抗日将军咧，你攞唔到个历史事实嚟 证明佢系抗日将军。 系啦，咁杨虎城咧，一阵我哋有时间可以详细啲讲，即系杨虎城系一个乜嘢嘅军人咧？佢嘅呢个出身咧，讲得好听咧，叫做刀客。嗱，次官你够垃圾啦。 系 刀客呢个名词，你可唔可以解一解？ 刀客咧，有一本书咧就系叫《怒客与刀客》。 哦， 呢本咧， 孤陋寡闻， 未 听 过， 未听过。 香港都拍过戏。 哦， 《怒客与刀客》。咁好听啲叫《怒客与刀客》。 何谓之刀客咧？ 实际上就是土匪， 就是土匪， 就是土匪，好听啲就系叫怒客与刀客。 咁杨虎城本人咧系呢个刀客世家，或者系叫做豪客世家。 好听啲 啊，其实咧你话土匪世家亦都系一说。 喺呢个中国喺台湾嘅一本书咧，叫《历史月刊》。 哦， 拍姐你睇过啦？ 睇过 呢头咧，详细讲述呢个杨虎城嘅出身。 哦， 咁啊都系用呢个观点。 佢系事实嚟嘅。 系， 即系首先佢大伯咧就系、是、土匪头子。 系 喺清朝嗰阵时咧，已经系通缉噶啦。 系。 那個通緝拉佢唔到咧，拉咗佢老豆去，殺咗佢老豆，咁啊跟住咧冇耐咧又捉埋佢大伯殺埋，咁佢啊即係楊虎城就少時孤寡啦，咁啊即係冇文化㗎， 唔多识字噶，咁啊做过正当嘅职业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饭店嘅跑堂， 跑堂者即系伙计， 伙计小二， 小二，店小二。 咁当佢开始进入呢个土匪嗰个行列嘅咧，系佢十七八岁嗰阵时 候， 但系咧由于佢十七八岁嗰阵时系咩时候咧？正系辛亥革命前后。辛亥革命前后咧就乱晒龙啊， 系 乱晒龙。咁佢亦都系曾经佢嗰支部队系招安咗， 被招安 啊，被招安咧、就作为呢、這个反袁世凯嘅咩二次革命嗰啲咩国民军啊、等等，即系啲地方杂牌部队。咁一路咧佢都系喺陕西，主要喺陕北。咁发达系几时咧？跟蒋介石 系 最、最大嘅发达，即系由啲小头目 可以升到去，佢做个中将喎、 上将啊， 上将添啊， 二级上将啊，即系佢立嘅最大嘅功咧，就系蒋逢炎大战嗰阵时咧，佢倒戈，佢倒戈。 系阿刘博士有冇嘢补充？ 诶，冇嘢，冇嘢，冇嘢。 咁我哋咧听日歌先啊。呢只歌咧就系、叫做《只想一生跟你走》，吴启贤唱嘅。咁啊之后咧就再听新闻报道。 最美的邂逅，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，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，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。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，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。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，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，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，让你走，为何让你看不透？思海令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，但求你未答我，我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很想一生跟你走。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，一生自由做追求，不想孤单的逗留。但求你未答我，我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很想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的你，思海的你，今生不可不能没有。 行期望得以確保。歐盟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早前向27個成員國的大使簡報談判進展，指出和英方的主要分歧已經減至兩個，包括捕魚權和公平競爭條款，認為仍然有可能達成協議。英國首相約翰遜的發言人亦都承認，在捕魚權和公平競爭問題上，雙方仍然有分歧。財經消息，道瓊斯指數報30296點，升251點，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696點，升33點。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，港元7.752，日元103.73，瑞士法郎0.886，加元1.274，人民幣6.549，英磅對美元1.338，歐元對美元1.216，澳元對美元0.756，新西蘭元對美元0.712。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31.7美元，賣出1832.27美元。天气方面，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。晚上本港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低4至6度。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今晚同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，天气相当清凉。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，新界再低2-3度。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，最高气温大约17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。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，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，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，但系朝早仍然清凉。依家气温17度，相对湿度81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2.6至94.4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FM 94.8至96.9，香港电台第二台。 AM 783 FM 92.3天水围 FM 95.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.4将军澳 FM 106.8屯门及元朗，香港电台第五台。 AM 621 FM 100.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.3将军澳天水围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， 联合广播。 广东讲西， 讲古讲今咧有新闻。啊，话说咧，俄罗斯嘅呢个核潜艇啊，咁就连射四弹啊，四发呢个洲际核导弹啊，咁话好成功。咁呢個潛艇咧都好巴閉噶，呢個潛艇啊都係號稱係世界第一噶，北風之神啊叫做。咁呢核導彈咧有咩特點咧？佢一個就射程遠啊，可以打10,000公里，而且咧佢係喺水底發射，非常之隱蔽啊，叫做潛射導彈。咁仲有一個咧，佢由於即係比較庞大啊，40多吨，系可以带呢个10个弹头，10个核弹头咧可以分头去轰炸10个不同嘅目标啊，仲要非常之准确，所以嗰啲导弹嘅名咧叫圆点啊，你即系攞个圆规画个圆，个圆心你话几细嘅目标啊，咁但系咧我就觉得。呢啲咧，個報道咧係有啲吹牛，點解咧？因為佢只係打咗5,000公里遠，如果你真係咁巴閉，你喺10,000公里嗰度打佢唔係，佢係喺俄羅斯嘅內海，即係西北太平洋嘅一個海灣。呢、這個海灣咧，四面都係俄羅斯嘅國土嚟嘅。咁等于系佢嘅私家发射场，就是、向呢个新地岛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北冰洋嗰个方向打，啊，大概飞咗5,000公里咁样，咁而且咧就冇讲佢系带10个分导弹头分别去打，咁其实咧都系好大件事噶啦，因为呢个耗费系好大嘅，一支咁样嘅导弹咧，起码都上亿美元。 啊，即使是教练弹、练习弹啊，冇真核弹头嘅都是咁贵嘅。咁而家俄罗斯嘅经济咧就唔系咁好啦。佢为咗呢个用武力嚟威胁美国，其实今次佢嘅动作咧系为咗反制美国退出呢、这个核条约啊，咁嚟示一示威。但系咧，系从呢个2004年开始试验到十几年嚟咧，试验咗二十几次，一半成功就一半失败。以后再有十年八年咧，先至能够真正服役。所以普京咧，因为佢冇钱啊，佢嘅军费咧全世界第四，仅次于美国、中国同印度。但系佢嘅 GDP 咧就排喺前十名开外。啊，同韓國咁嘅小國家差唔多啫。佢攞咁大嘅力量嚟谷佢嗰啲核武器咧，其實自己都好傷嘅。 疫情期間，請大家持續恆常捐血。你可以致電捐血站，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機應用程式預約。捐血站已經加強防疫措施，包括定時清潔消毒，所有人必須戴口罩、量體温、消毒雙手。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，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。血库需要你，请即预约捐血。 精明一点，健康多一点。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，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，迈向健康人生。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香港外科医学院、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、 香港儿科医学院、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、 医学组织联会、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。 精灵一点，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。 曾经有一个开咪嘅机会摆喺我面前，我冇好好去珍惜，直至过咗申请截止日期之后，我先至后悔莫及。如果 唔使如果、啊，你系咪讲紧申请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啊？截止日期是12月17日晏昼5:30，仲有时间、啊、你 真系等我即刻上 cibs.rthk.hk 填表先。 发声就是发光，开咪讲你想讲。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。 由而家至深夜12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咁欢迎继续收听广东广西呢个节目。咁由今晚嘅11点开始咧，即系刚才啊，阿马老师咧开头讲佢嘅一分钟嘅时候咧，开始咧已经中文台咧有联播嘅特别安排。咁即系话咧，第二台、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都可以收听到嘅。广东广西啦，咁啊欢迎各位，咁啊大家咧继续收听广东广西。今晚咧就由啊马鼎盛主持呢、这个星期一嘅节目，咁啊嘉宾咧就系刘兰昌博士，佢依家喺电话旁噶啦。咁啊题目咧西安兵变。咁啊，联合红军割据嘅西北， 头先讲紧杨虎城嘅故仔啊， 系 咁咧。杨虎城有一件事咧，阿刘兰昌博士啊实知嘅，但系次官就未必知。 系咩？边单？ 唔敢话考你。杨虎城曾经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，你知唔知？ 呢个唔知，我就知道佢去过出过国喎。 呢个张学良都有啊。 张学良嗰啲唔讲住啦，张学良梗系张学良申请参加苏联共产党添。 系 咁嗱，我点解提呢个事咧？就系话俾大家听，一个头先刘博士已经讲咗啦。当时民国初年咧，中国嘅政坛啊， 同埋佢嘅軍界啊，係十分之錯綜複雜嘅。 係啊， 佢唔係一句説話講得清楚嘅、嗯、啊！呢度一個，再一個咧，講還講啊，做還做。 係、嗯、冇錯。 咁、啊、呢個楊虎城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係咩時候咧？啊，係1927年，1927年蔣介石清共。 清共嗰時， 汪精衛分共嘅前後，嘅、 嗯、 前後啊，咁、 嗯、 咧，當時佢申請咧要由呢個中共嘅河南省委批准，咁啊河南省委咧，當時誒地下黨啊嘛，都係啲資訊啊糊裡糊塗嘅，咁啊有啲話好，有啲話唔好。到话好嗰阵时咧，想通知呢个杨虎城咧，通知唔到，所以就系即系失之交臂。如果唔系，佢真系入咗党噶啦。 入咗党噶啦，系。 咁但系咧，1927年下半年有呢个申请入党嘅事啊，由来已久嘅、 嗯。 因为即系杨虎城呢班人咧，佢哋即系所有嗰啲军阀啊，同共产党同苏联嗰啲关系咧，都系即系好暧昧嘅。 嗯 啊，杨虎城特别咧喺1922年喺陕北驻军嗰阵时，佢只不过一个团长啫。 系， 佢就同呢个有名嘅共产党员叫做魏冶圖啊。 嗯， 同呢个非常之密切，系收罗佢喺身边做呢个参议咁样、 哦 啊、做军校教官，但系一直到1927年咧清党先至驱逐， 嗯、 但系后尾又将佢吸纳咗。咁呢个魏生咧喺1928年咧就想暴动，大家都知道1927年呢个南昌暴动、广州暴动啊，即系秋收暴动，好兴呢啲噶嘛。咁呢位魏生咧，佢又想搞兵变。搞暴动，咁同杨虎城倾，杨虎城话：喂，呢个时候唔啱，我唔好啦。咁结果佢就夹硬嚟，就捉咗杀咗。 哦， 系啊，即系呢头申请入党，嗰头照杀。所以呢啲事情咧，讲明当时个风云突变啊， 系 好复杂嘅。 系 咁啊，话说杨虎城最得意嘅时候，头先次官你话佢中将，其实系二级上将。 哦， 点解一个地方军阀能够有咁高嘅呢个军阶咧？ 啊， 就因为佢系立咗大功，就系蒋逢炎大战嗰阵时啊。 嗯， 啊，佢巴闭啦，佢带住陕北兵入河南，成为呢个蒋逢炎大战嘅蒋介石方面嘅河南主力军。在最巴闭嗰阵时咧，蒋介石系俾咗个陕西省主席嘅位置佢坐嘅，嗰阵时就军政大权在手啦。 嗯， 但系后尾咧，当然佢唔系嫡系，蒋介石咧又剥夺咗佢嘅政府方面嘅权利、 嗯、 啊，不但系冇得做呢个陕西嘅省主席，就系佢推荐。佢嘅部将去做呢个甘肃省代主席，都冇得做。咁啊，杨虎城呢度梗系好失望啦。 嗯 啊，咁佢所以即系呢啲军阀咧，左摇右摆，四围去拉关系，系当时嘅一种特色嚟嘅。 系， 即系大家都系咁样嘅。 刘博士点啊？系啊。 吓。呢个 杨虎城嘅， 因为当时嗰个年代有四个字嘛，叫做军阀混战嘛，吓，即系实际上系呢个边个有枪，边个有地盘，边个就有势力，边个就有钱赚，边个就可以扩大佢哋个地盘，去发财嘛，即系当时嘅时代就系咁嘅。咁喺呢个各省嘅地方割据中咧。帮中央就自然有矛盾，咁啊喺矛盾过程中要点样处理呢？咁啊，其实咧，蒋介石喺呢个收拾呢啲地方军咧，地方军阀咧，的确咧又系有佢一套， 嗯， 即系嗱，举一个例子，咁系呢几日咧就听大陆一个学者叫金一兰，佢讲翻就系、是、红军长征中嘅事实。其实咧，蒋介石咧就叫雪岳嘅部队咧 追红军咧就系留翻一天嘅路程，即系你又唔使追得太死。咁你沿路咧，你仲有附带一个任务咧，就系将当地嘅地方军阀咧就收拾咗佢。 嗯， 即系中央军收拾埋地方军，一箭双雕。咁啊，既系要打红军，又系要打地方军，咁啊，使到中央军一统天下。咁啊，当时系蒋介石嘅策略。蒋介石当时认为红军就流寇嘛，你根本你就唔使追得好紧。 地方军都系流寇啫。 系啊， 系咪啊？ 咁另外又讲样嘢咧，即系话，金一南又讲个好有趣嘅问题。佢当时咧即系共产国际咧系43年定44年先解散啊。咁中国共产党咧系共产国际嘅一个支部，咁共产国际咧就对中共咧就系从来都唔满意嘅。佢话有几大问题，其中咧就系话佢即系话工人嘅成分好多好少啦。咁到差唔多到1949年，即系中共嘅工人成分都系10%+啊，好少嘅啫嘛。佢其实系农民党嚟噶嘛。咁呢个系一个问题。另外讲到一个问题咧，就讲。中共的中委呢有36%都是做叛徒的。咁、在当时的环境下，佢话你这个党都冇整理好，你点样是这个真正的一个 合格的 马克思主义的党、 合格的。 所以你说当时包括杨虎城、张学良要加入中共，咁中共有好多人又加入国民党，其实当时个形势咧真系好复杂嘅，唔系而家啲人一句话可以讲清楚。喂，听阿马生继续讲。 刘兄咧就讲得好清楚啊，即系文化革命，我哋记得一个小故事系好过瘾嘅。文化革命嗰阵时咧，阿陶铸咧就呢个坐直升机一路升，由呢个排尾嘅副总理 一路升到去 第四 名， 就喺毛泽东、林彪、周恩来之后嘅呢个政治局常委，当时咧就好巴闭嘅啊。咁但系咧，佢就唔知道。江青先至系更巴闭嘅， 即系真正实力 啊！咁佢同江青拗起上嚟咧，江青就脱口而出，话你有国民党咁。陶铸咧亦都系好火爆，当时就顶翻转头，佢话我系国民党嗰阵时，毛泽东都系国民党， 都系。 咁其实。呢、這個小故事咧就講明啊，劉博士所講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啦、但係我仲想講一個小故事，證明咧，雙十二兵變嘅當時啊，紅軍嘅四面受敵，十面埋伏，即係岌岌可危。嗱、有一個毛澤東借錢嘅小故事，係咁、話說毛澤東帶住幾千。呢、这个你唔好话残兵败将啦，起码老弱残兵啦、去到陕北嗰阵时咧，真系周身冇蚊嘅。咁啊，眼看要过冬天啦，点算咧？咁当时咧有另外一支中共嘅部队，个将军咧叫做徐海东。徐海东后尾系开国嘅大将啦，即系十元帅之下嘅十大将啦。咁徐海东咧，佢喺当地已经住咗有一段时间啦，咁啊打土豪啊，乜啊，咁即系都有啲钱。咁毛泽东咧就写咗个借条，写咗个借条，派人去揾徐海东。即系头先我已经讲咗啦，嗰阵时毛泽东嘅身份咧，佢唔够胆话我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咁样啊，我大你，我调你啲钱就调你啲钱啦，佢唔敢咁、因为当时佢只不过系。闪金支队嘅政委啫嘛，你啊几千人，我啊几千人系嘛？头先阿刘博士话斋，边个有兵多，边个就大。当时张国焘仲有成50,000+，佢嘅另立中央啊嘛，佢打电报俾毛泽东同呢个周恩来话：你哋从此以后你唔准自称中央啊，我先系中央啊，即系嗰啲官司我哋唔讲啦，即系讲个事实系咁样。当时。咁、那个条子咧就话咩咧？借几多钱咧？你估下？ 借几百蚊？ 几百蚊唔得，大佬过冬啊！你起码都要即系冇件棉衲都有件羊皮咁裹一裹啩。 只系两千大洋， 两千蚊， 两千大洋。 嗯， 咁啊，辽宝无米之炊，咁徐海东咧就好人啊，佢一睇毛泽东，哇，有几千人都问我借两千蚊，咁啊问问佢嘅军需官，话我哋即系全部家底仲有几多钱啊？咁，都派有八千嘅， 八千 嘅咁，好啦，借五千俾佢， 五千添， 借五千， 嗯。 这个小故事就证明了，第一，当时毛泽东那个闪金支队的手头的兵啊之少啊。 是。 你即是如果是兵多的话，一人一蚊都不够，你怎么过冬啊？是吧？你即是买盐都不咸啦。 你个马兄啊，补充一个后来呢，人家说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徐海东呢，其实他很早就病了，他没有打过仗的。即系按佢嘅战功嚟讲咧，佢系平上大将嘅。咁啊，毛泽东就系念佢五千蚊，就俾个大将佢。 念咗呢五千蚊， 咪解晒大围、哦。 嗯，系啊。咁另外仲系九大咧，你知道一大批啲老将啊、老帅啊嗰啲全部落晒嚟嘛。 嗯、 但系徐海东安坐主席台上面。 系呢啲都系有，即系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。但系借钱啊，真系有。 即系事实又借过，真系借过， 实有其事，实有其事。 而且系借过俾佢，真系现真金白银借过。 喂，我都要过冬噶、哦。 系啊， 你估我唔使置冬装啊？ 系咯、 啊，系嘛？我唔使储翻多少粮草啊？ 系。 咁啊，而且嗰阵时四面受敌。 嗯， 都讲咗啦。当时红军嗰个尴尬情况系陕北嘅敌人杨虎城六万，张学良十几万。中央军跟住涉恶，虽然啊刘博士话斋一天路途用乜嘢啊，系嘛？咁啊三面包围，仲有外边仲有岩石山十几万， 哎呀， 仲有三马， 三马 唔系司马懿嗰啲三马同槽啊，啊宁夏嘅 马步芳， 唔系宁夏嘅马鸿辉，青海嘅马步芳。甘肃的马步青， 嗯， 三马 顶住 战略包围啊！我一阵先讲，即系到十二月十二号之前，红军嗰啲岌岌可危嘅情况。 系啊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咁啊，暂时咧听下，唔系张学良啊，张学友啊。 咦？ 张学友呢个每天爱你多一些呢个名曲嚟啊！ 你借五千我神爱你啦。 什么？无寻什么？突破天地，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。你可否知道么？平凡亦可，平淡亦可，自有天地，但求日出清早到后。见你那已经很好过，当身边的一切如风，是你让我找到根蒂，不愿离开，只愿留低，情是永不枯萎，而每过一天。天这醉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、哦哦，以后明天的心里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这醉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。那句明天风高路斜， 是什么？才是什么？是好滋味，但如再生，朝朝每夜能望见你，那更加的好过。当身边的一切如风，是你让我找到根蒂，不愿离开，只愿留低，情是永不枯萎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这醉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， 晚上十一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显伟报道新闻。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再多两宗新型肺炎确诊，累计九宗个案，涉及六个单位，其中三个个案都是住在十五号单位。政府专家顾问、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场视察后话，建议23楼以上15号单位的住户撤离，其他居民要强制检测。袁国勇表示，同卫生防护中心以及环保署视察后，发现喉管没有损坏，亦都没有严重泄漏问题。又话最先爆发的单位是23楼15号单位，单位有四人确诊，病毒量高，估计之后传播至上层，再由于扰流效应传播至29楼的15号单位。他又说，当局会在大厦抽取环境样本，相信今次情况和淘大丽晶花园不同，大厦暂时没有横向传播。据了解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延迟原定本月到北京述职的行程，暂时未知延迟到几时。有传媒引述消息说，延迟原因包括本港第四波疫情。特首办公室回复查询时表示，有关特首述职安排如果有消息会公布，暂时没有其他补充。林郑月娥自2017年当选行政长官后，三次上京述职都是安排在每年的12月中进行，不过今年到目前为止未有公布。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，由于当地的新型肺炎确诊数字仍然高企，因此政府将会在今个月28号起全面暂停当地旅游补贴计划，直至到出年的1月11号。东京都单日再多305人确诊，累计47500多人染病，重症患者增加3人至73人，是当地5月解除紧急状态以来最多。报道说，东京都政府已经要求提供酒精饮品的餐饮店和卡拉 OK 缩短营业时间，但未能显著减少感染人数，到政府内部的焦躁情绪蔓延。天气方面，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，朝头早有一两阵微雨，天气相当清凉，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，新界再低两三度，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干燥，最高气温大约17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，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。展望未来，随后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，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，但早上仍然清凉。而家气温16度，相对湿度82%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2275点，升228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4点，升31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752，日元104.06，瑞士法郎0.888，

大約35年前，佢投身寫作同埋研究嘅領域，一直奉行文藝復興時期嘅信條，以愉悅嘅心情嚟學習。難怪呢本書為讀者提供咗好多綠色世界嘅樂趣。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《莎士比亞植物圖鑑》，作者葛瑞特·規利，由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。 個人意見節目《廣東廣西》現在開始。 星期一咧，马鼎盛主场，咁啊嘉宾咧就系刘兰昌博士。 Hey, 大家好， 大家好。咁啊，题目咧就系、是、西安兵变，联合红军割据西北。 呢一节咧，我就想讲嗰个后果啊。 后果 即系西安兵变嘅后果咧，就系帮红军解咗围。 系 佢咩围咧？如果按照官方嘅讲法，1935年。中央红军到达 西北，咁啊建设新嘅大本营，就是、一个伟大胜利。咁呢个唔系事实嚟嘅。头先都讲咗，毛泽东带住兵几千老弱残兵去到陕西，陕北，咁啊冇食冇着，点算呢？ 佢借钱添嘛？ 唔系当时借钱啊，解一时之危啫，都唔系办法啦。你话打土豪、啊，陕北冇土豪嘅大佬， 系啊，大家穷过鬼。 陕北最大嘅城镇唔系城市啊，最大嘅城镇系延安，延安得一条街2000居民， 系 你打咩土豪呢？ 系 咁咧，当时就谂住东征，叫做东征。即是打过黄河进入山西，大家都知道山西富的啦、山西佬啊，咁、 做生意的 唔系岩石山喺度经营了咁多年，又冇战乱，佢确系好富。咁历史上面咧就话呢个红军喺嗰度打咗大概两个月，系大获全胜、啊，又杀咗几多敌人，又呢个收咗几多钱，又呢个征咗几多兵。啊！事實上咧，喺戰略上係失敗。即係佢幾千紅軍渡過黃河之後咧，岩石山就收縮兵力，收縮兵力，然後咧就步步為營咁樣進逼佢。紅軍咧兩個零月時間係流窜咗20多个县，能夠打咧就打，唔能夠打就走。結果最後咧，岩石山嗰50,000大兵。步步为营逼过嚟，中央军又入咗山西，咁啊大势不妙啦，就要退翻去陕北，而且咧仲喺呢一场仗咧损失咗刘志丹呢一员大将，咁呢个系东征失败啦，咁然后又想点呢？又想打宁夏战役，即系通过内蒙去外蒙去接应呢个苏联嘅军火。同埋補給啊，咁但係寧夏戰役咧，亦都叫胎死腹中，即係仲未展開。彭德懷啱啱下令要呢個打完寧夏戰役嗰陣時咧，四面包圍已經形成啦。啊，你去到咧就斬係被包圍嘅啫，所以呢個叫胎死腹中寧夏戰役。嗱、啊，咁向東唔得，向北唔得，向西啦，西征。咁過黃河嗰陣時咧，過咗一半就。俾呢、這個政府軍、中央軍切斷咗啦，23,800人嘅部隊就隔喺黃河嘅西岸，咁呢支就叫做西征軍啦，啊，其他嘅再過唔到去啦，佢哋又翻唔到嚟，咁呢支西征軍咧進退失據，20,000多人啊，由呢、這個即是四方面军那些部下来的，是张国焘那些部下来的。 由呢个十大元帥当中嘅呢个徐向前带住嘅，向西边，你话如果通过甘肃走廊进入新疆，其实已经系苏联嘅势力范围啦。吓，嗰阵时呢个盛世才系亲苏亲得好紧要噶嘛，又系申请加入共产党啊嘛。咁向西打咧，但系你虽然系两万几人，但系当时马家军咧，第一骑兵为主，喺河西走廊嗰啲地方，你步兵打骑兵系好难打嘅。第二，当地嘅群众咧系回民， 系 穆斯林。你想在那里招红军千难万难，根本不骚你。所以那两万三千八百人在那里进退失据，最后是全军覆灭的，剩下几百人是李先念带着走到去新疆的。这里向西又不行了。到双十二兵变之前，其实蒋介石，你说为什么蒋介石这么蠢，他又这么大意啊？他當時真的覺得 大局已定了，四面包圍沒得走，十倍兵力，而且將你包圍在貧瘠的地方，你走去哪裡呢？他想著沒問題的嘛，張揚如果 你不同意打紅軍的話，你就走開咯，等我來咯。那時中央軍已經到了潼關了嘛，所以他如果沒有雙十二兵變呢，十三号佢就召集呢个众将官喺西安下令最后决战一个月解决。咁、你一兵变就冇呢件事啦。咁、兵变最大嘅效果就系帮红军解咗围。 刘博士有乜嘢补充？ 可能阿马生讲过，即系周恩来咧就系、是、临终前咧就见咗阿罗清祥。罗清祥咧就系而家呢个北京有个名嘴啊，罗桓将军嘅老豆啊， 系 咁佢又拉住佢嘅手讲，佢话我哋不能够忘记台湾嘅老朋友，即系周恩来讲啊，咁啊后来而家话出翻嗰个老朋友咧，实际上就话张学良， 哦， 即系当时即系嗰个环境咧，的的确确呢个西安。事变咧就系、是、解救咗红军，咁再深推咧，咁有啲人讲话，你西安事变佢又唔系无端无端生出嚟噶，咁你仲有个大背景咧，就系、是、日本侵略中国，东三省冇咗啦，跟住华北又要推进啦，咁上海嗰边又要嚟啦，咁呢个大背景就喺呢度，咁咁你跟住西安事变以后咧，咁八路军啊就改组啦，咁一齐国共合作啦，第二次合作一齐抗日，咁咪使到呢个中共军队就有个新嘅一个发展机会咯。因为实际上马生先又讲得好清楚嘛，陕北嘅地方、沿嗰个地方，你根本系养唔到人噶嘛，所以你养你个千零人、万零人，你都养唔落去，你点能够壮大啊？咁你后来你到四五年之后，即系中共军队号称系一百万、八十几万，或者系真正系至少都有六十几万啊！即系你如果六十几万，你喺陕北系养唔出嚟噶。 系啊。 仲有一个小故事咧，就你查一下啲兵书，大陆正式出版嘅都有查到嘅。就林彪咧。大家都知道是名将啊，无论是在十年内战，无论是在抗战，定是这个国共决战啊，他都是战功显赫的。但是呢，次官可能你又不会留意到，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失了兵权的。他失兵权呢，发配了他去做什么呢？做呢个抗日军政大学校长， 系呢个知。 喂，大佬，1935年、36年、37年嗰阵时办咩学校啊？但系嗰办学校咧，系即系一着闲棋啊，剥夺咗佢兵权。 系， 即系点解剥夺佢兵权咧？就因为头先我讲东征，唔掂啦，打翻转头啦。嗰陣時開會咧，林彪就主張話：而家唔掂啦，我哋喺陝北掹唔住啦，四面包圍嚟啦，不如去陝南 去此难做咩咧？唔系大兵团作战，而系分散打游击。 哦， 啊，蓝昌兴，蓝昌兴就记得呢一段历史噶啦。咁毛泽东话：喂，你想讲啊？不如我哋大家即系放下枪杆子，去白区做地下党啦。 系啊，冇 即系冇收噶啦吓，即系当时啊有一种咁嘅环境。咁就因为呢个系一样，即系话佢系悲观主义。第二样咧仲衰，即系毛泽东话嗱，咁而家我哋剩翻几千兵，咁啊调配一下啦，啊林彪你手下调一个团过嚟，俾人哋第二个指挥，即系我哋个编制啊改一改。林彪拒绝， 唔制系 毛泽东大怒，话你啲兵系林家军啊，吓咁你即系呢啲党嘅军队嚟噶嘛？嗌你调去边度，调去边度咯？你唔调我咪调人咯？ 嗯， 就系咁样剥夺咗林彪嘅兵权。即系呢个古仔讲明咩咧？当时个外部嘅压力之大啊，即系使到毛泽东嘅外将同毛泽东都因为兵权嘅事反面。 系 啊，即系呢个就古仔讲明咗嗰阵时嘅环境嘅险恶啊！你话嗱，刘博士，你话三大主力红军呢个回师，咁而家即系歌仔有得唱啦，戏有得做啦，非常之磅礴啦，系嘛？其实唔系，其实三大红军主力，毛泽东嗰度剩翻几千兵，呢、這个贺龙嗰度咧叫做二方面军或者叫二六军团，其实唔到一万兵。张国焘那里最多三万几、加加埋埋呢叫做有五万几兵，但是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讲一个西征失败没了两万三千八百人、即是没了一半去、所以刘博士后来讲话这个中国工农红军、改编为这个国民革命军、号称四万五千人，事实上冇嘅，冇四万五千嘅。林彪呢、這个一一五师号称一万五千人，贺龙嘅一二零师号称一万二千五百人。呢、這个刘伯承徐向前嘅一二九师号称一万零五百人。你三个加埋有冇四万五啊？ 系啊。 梗系冇啦，但系就算系而家讲嗰个一万五、一万二千五、一万零五百都系假嘅， 都假嘅， 都冇咁多。 嗯， 但系冇咁多唔紧要，你蒋介石发钱就要按四万五千人发， 系啦， 几十万大洋噶，大佬， 系啊， 即系当时改编咗以后咧，毛泽东呢啲系冇军职嘅，但系佢哋嗰啲生活。党中央啊， 仲要支援佢哋， 唔系就靠呢四万五嘅军饷过 日 子嘅咋，唔系边有钱啊？ 系啊， 即系当时系 咁啊，江青走去嗰阵时投靠佢都 未到 啊！ 江青三百年先去嘅， 三百年至去延安， 江青先去西安先嘅， 啊， 即系嗰阵时嗰啲革命青年啊，即系向往中共嗰啲青年咧。唔系一下去到陕北嘅， 去唔到嘅。 唉，西安有八路军办事处。 哦， 咁佢又要甄别下嘅。喂，大佬，你都唔知乜头乜路， 都唔知系咪间谍呢？ 唉，咁江青唔同啊嘛。江青话晒系33年，阿刘兴系咪33年入党噶？ 唔记得啦，反正好似系话康生介绍佢去嘅，好似。 唔系，余正声介绍佢入党嘅。 嗯， 康生系证明喺呢个延安嗰阵时候。作证，咁康生级别高嘛，共产国际派嚟噶嘛，咁、所以江青审干嗰阵时咧，有少少阻滞，仲要去问毛泽东话：，喂，佢而家审干，我点啊？毛泽东话：咁审干咪审咯，你怕咩啫？ 系唔怕、啊？ 其实系怕怕地， 其实 怕怕地，系啊，因为佢错嘅啱啊嘛。 嗰时知道咗。这个女人的目的没 唉这些东西、交易啫是吧郎才女貌 唉、郎才都 可以咁讲，女貌就普通啦。 唔系女貌嗱，我呢样嘢就要同你拗啦。江青当时喺延安，一定系即系最风头盛嘅、最靓嘅呢个女演员。 系咩？ 女演员，你话边个靓过佢啊？ 哦，咁诶。人见人缘啦， 有边个仲拍过电影做主角噶？ 咁啊系 啊， 拍个电影就得佢啫。 又识唱京剧， 系又识嗲功。 哦，嗰样啊，基本功啦。 基本功系嘛？咁啊，西安兵变咧，就呢两点咧就 有交代，有交代， 交代出嚟啊，系啊，就同嗰、那个基本的 同官司你互相参考啦，大家见仁见智啦。 系啊，说法都有啲唔同啊。刘博士有乜嘢补充啊？ 好，反正系一个系中共嘅一个重要嘅节点， 救命啊！ 马志嘅系重要节点， 系要救咗佢添， 都话救命。 系咁啊，喺呢个时候咧，咁啊，而家咧就讲出嚟就大口气啦。好听啦、啊 嗯、 不过咧，好似阿马生讲咧，将来香港嘅教科书都会改动噶啦。关于嗰、那个西安，佢哋唔系叫兵变啊，事变。 政治正确。 好啊，咁啊，讲讲星期二咧，星期二咧就系阿岑日飞生主持，咁啊，请个嘉宾咧张小朴先生，咁啊。啊！今次咧就讲呢个犹太嘅宝典 啊！ 诶、啊，呢本咧叫《塔木德》，《塔木德》系 又系圣经啊？ 啊，唔系比圣经咧更加大嘅古老，兼及影响力好大喺犹太人嗰个生活圈里边啊！呢、這个系佢哋嘅圣经嚟嘅，而且我约略睇过咧，佢好多智慧啊，真系咧系。相当之动听，同埋好用嘅。 咁啊，听讲话即系基督都系犹太人啊嘛。 当然咧，基督耶稣当年信嘅咧都系犹太教， 系 仲未有基督教吓。咁、啊、大家咧听一二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十一点后联合广播嘅、啊、大家留意。咁啊，跟住咧呢只歌咧就大家要听听黎明唱嘅《今夜你会不会来》喎、 啊。 呢个你选啊？ 嚟探你梦啊？ 吓、 啊？嚟探你梦啊？张学 良。探我梦。咁啊，大家听听只歌。咁啊，之后咧就新闻报道。咁啊，大家咧听埋新闻先，注意好休息。咁啊，系咁啦，拜拜。 拜。 相识非偶然，茫茫人海里，谁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，总想永远地爱着你，弥补彼此心中距离，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，心里此刻却吻别你，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，可知道我为你难过，情不必解释太多，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，愿爱意尽记取，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，一起再追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不在，假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，谁愿放心离开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不在，只想拥有你，